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神山富加价，冇有错啦，系嘛？ 系噃，够钟咯， 够钟啦。嗱，今日咧系正式加价250蚊盒，咁啊，当然啦，入250蚊盒咧，我都有少少改动嘅。咁咧就系即系点咧？以前咧就我系五盒咧就顺丰包邮噶嘛，咁而家就改为四盒咧都顺丰包邮啦。 哦 ，OK。 啊，咁即系譬如你要买四盒1000蚊咁样，咪入钱入嚟咯。咁我都包邮啦。但系包邮咧。是包順豐點咯，去順豐站攞啫。 哦，即係唔上門。 唔上門，因為嗱，好簡單，有幾個理由啊。 嗯。 首先一上門就會貴啲啦。 哦，會㗎。 會㗎，你 喺香港定係講緊大陸？ 香港。 哦，香港你講緊。大陸冇分別㗎嘛。 大陸冇分別。 係咯。 OK， 香港嗰啲咁樣，如果譬如計上住宅，好似要收多30蚊嘅。 哇，咁鬼麻 烦。係啊，会塞多一 次。不过自己香港啲屋苑就衰嘅，真係门卫森严咁样，你上去有登记又成佢哋好麻烦。 咁我都係用返顺丰点啦。但用去返顺丰站攞呢，网友就留意啦。咁原来呢有我试过有两次 case 㗎啦。咁有啲顺丰柜啊，智能柜啊。咁好简单，你諗住哎正喎，如果入你攞智能柜，咁多人我都包嘅。智能柜你要諗一諗。佢可能會好遲嘅， 好遲嘅意思係點樣？ 因為咧，又係譬如咁樣，順豐佢租咗廿個箱或者擺咗10個智能櫃啦嚇。咁如果譬如你嗰個櫃咧入邊咧，啲人未攞貨咧。咁佢哋又會失件貨入去嘅。 係啊。 即係曾經試過咧，有個網友咧，即係通常係咁樣啦。嗱，假設啦，我星期一寄，3點鐘之前嘅寄，咁其實咧第二日咧個網友就攞到噶啦。寄順豐。但係有一次智能櫃呢，因為個智能櫃滿曬，又冇人去攞貨，係啦，咁嗰啲神山虎就入唔到個智能櫃度，足5日， 哇， 仲耐過郵寄，即係如果譬如啲網友呢，真係好趕住用呢，就盡量唔好用智能櫃啦， 你有得揀嘅。 有一揀嘅，即係你揀邊個地方，我咪寄去嗰個地方，你咪嗰個順豐站攞咯。咁如果你盡量就唔好揀智能櫃啦。當然你話我唔驚㗎，我可以遲啲入我有貨喺度啊，我買定啲先㗎啫。咁啊冇問題啦。 急用又好啦。 智能櫃真係好處嘅，有啲智能櫃24小時嘅。 係啊。 咁又都有啲唔係啦，有啲屋苑入邊嗰啲唔係24小時嘅，就係商場入邊嗰啲。 咁就講下我哋大陸係點樣啦。 係啊。 我哋大陸一般收到咁佢第一時間即係佢派件啦，朝頭早譬如8、9點咁樣派件。咁佢第一時間佢通常會打個電話俾你先。咁呢如果你唔接呢，佢一般呢就會擺喺保安大堂。或者出面有嗰啲類似智能櫃嘅嘢。 係啦。 咁就會好方便囉。 但都係一樣囉，如果智能櫃如果滿咗佢係入唔到落嚟。 我哋嗰啲智能櫃好，你知大陸冇嘢多就係地方多。 OK。 點會滿呢？成排100個咁樣。 唔出奇㗎。 有啲人會滿咗佢咪擺喺大堂都冇所謂㗎。我哋嗰啲小區又即係見到你係正正常常順豐衫嘅，咁佢又唔理你，你擺喺大堂咁你。 因為我就憂心呢樣嘢囉。即係如果譬如啲人會唔會真係偷鳩咗個盒嘢嘅咧？ 理論上就會嘅，不過真係睇下你小區啲人質素咯。咁我哋小區又好嘅。 哦，咁係你哋啲都叫中高檔啊嘛，你哋啲小區。 同埋，即係如果嗰件嘢太貴嘅，有一次我幫個朋友投個小米飯煲嗰陣，初初出好巴閉啊嘛，即係有錢都買唔到嗰只噶嘛。咁佢就話我叫佢擺喺大堂，佢話唔好啦，你呢啲嘢好貴重㗎，你一陣你都係著個時間攞啦咁樣咯。 哦，都幾好。 係啊。 咁即係話啦。你哋用啲嗱大陸嘅就我其實我唔知㗎啦， 唔使擔心㗎啦，好擔心㗎啦。 咁香港咧，你諗下，住宅我唔包嘅 ，OK。但係咧，如果你借順豐站或者做種智能櫃咧，你就要諗下，你趕唔趕時間啦？ 點樣收啦？ 有權都係，如果譬如一智能櫃空係吉嘅，咁我當然係啊，又係今日寄，聽日你又有啦。但如果智能櫃係枯嘅。即係我唔明嘅，點解有啲人係5、6日都唔攞？ 但你其實你嗱，好似我哋大陸咁樣，我哋係有個 A P P 或者上網，你睇到去到邊一點啊嘛。你嗰啲都睇到㗎嘛？ 都睇到，都睇到。 咁例如智能櫃嗰啲，如果佢滿咗，咁佢顯示係乜嘢啊？ 貨物未到。 我哋未到。 未到嗰 即係派送中咁樣。 未到收集點。未到收集點。咁、今日我因為我哋 check 到咁樣。因為其實用信封有一個好處呢就係、我時時刻刻知道㗎首先。 你間間都有㗎啦。 你收唔到短信即係香港嚟㗎你收唔到短信。咁、其實你攞咗個單號單 number, 你係可以 check 得到你件貨去咗邊度。咁、其實係某程度幾方面而且。 間間都有㗎啦呢個。 咁而且係我係唔拆盒㗎嘛。咁、靚仔仔一盒俾你哋㗎咁其實 OK 㗎。我係可以用㗎。咁如果再講一次啦。神山府加價啦正式就250蚊一盒。咁呢就如果你哋 四盒就包郵。 四盒就已經包順封啦。就係講咁簡單啫。咁、第二樣呢就係、又講下神山府少咗神山府。即係其實我咪成日都講係有幾個 percent 啦其實啲人呢係冇效嘅。 係啊。 咁如果譬如你通常呢啲網友買咗如果冇效咁點呢 咁你通常都係買一盒試一下先㗎啦。 或者買一盒試一下先啦而家可能唔可以入錢㗎嘛。我諗清楚㗎啦剩返嘅買返俾我買返俾我如果我成日覺得話如果嗰件貨你係得物無所用嘅其實冇撚用㗎喎。 係冇錯。 咁、當然啦可能第一次唔得你可以試第二次啊因為其實有一個可能性呢你係會覺得唔得㗎。因為其實你飲咗神山虎 ,ok, 個個人嘅發揮嗰個睇，即係發揮 個反應都唔同啦， 都唔同嘅。 同埋好似我哋呢啲咁飲滑咗就即係唔會咁顯著咯。 係咯， 即係有效，但係冇以前第一次咁勁咯。 係啊，有啲就唔同嘅，有啲係成日，即係譬如我哋飲完之後，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兩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已經嘭嘭聲啦。咁但係原來咧係有一啲網友咧，即係有啲 case 咧係飲完第二日先有嘅。 我瞓醒覺先有， 瞓醒覺先有嘅，所以咧我因為我其實我已經知㗎啦，我所以我就講你試兩包先，試咗如果第一包冇你講冇反應嘅，因為我而家係教人咧做之前嗰日飲一包先㗎嘛，咁如果嗰日都冇反應嘅咧，咁你有飲兩包，咁剩翻三包又好，剩翻八包都好，如果真係唔得嘅，第二包都唔得嘅，咁就 賣 翻俾我咯，我原價收翻。 原價收翻， 即係而家係， 即係一盒250有五包就50蚊一盒， 50蚊一盒啦，係啦，咁我就50咁睇下到時我點樣入數俾你啊？你定係微信過翻俾你啦？ 唔得喎，你啲招， 點解唔得？ 咁有啲啱啱200蚊盒嗰啲買咗，跟住全部退翻曬俾你， 我知佢邊啲係200蚊噶嘛？因為係咪先？ 咁啊唔係啦，咁你買下你唔記得㗎嘛 ，keep track 唔到㗎嘛。 我 keep 曬，我 keep 曬嘅 ，keep 曬嘅，所以呢啲啱 啱。你自己保護你自己啦 嚇。咁啊，其實我可以原價同你要翻，即係唔怕啦。但係你要當然啦，你要出翻少少嘢啦，出翻個 郵費 啦，同埋嗰個袋啦。郵費就應該而家係三盒三包嘅話咧，應該就係五個人錢。如果你係要寄翻八包俾我嘅，咁就應該係七個半啊，咁、 okay. 啊，咁你自己諗啦、 嗯。 我係可以，即係我係確保你哋唔會得埋無所用啊。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嘅，你買撚咗，喂，如果唔得嘅話，首先一湊到噶嘛，係先？我攞嘅幾撚緊要啊，大佬，係咪先？第二，喂，真係無謂，即係你冇用嘅，你真係擺喺度做咩先？係咪先？ 係咁樣過期攞嚟飲仲衰。 更加如果譬如你自己唔得嘅話，你真係俾朋友試都唔好啦。都唔好，都係唔好啊！ 哦，唔係㗎， 你自己唔得，你做乜嘢事啊？ 我會推薦俾人㗎。 唔係你得啊嘛？你明啊？因為啲網友得，佢咪推薦俾人咯。如果你唔得嘅，剩翻三包，你話三包唔得嘅，我就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啦。 OK。 係啦，咁你不如俾翻我，我就全數俾翻錢你淨係俾翻個郵費。咁寄翻俾我。咁就得㗎啦，咁啊。 好。 咁啊，咁呢兩樣就 公平交易啦。 公民交易嚟㗎我一蚊都唔想呃你哋即係加價真係迫於無奈啫即係我再講一次呢三年 係 ,ok, 係加多 20% 係啲無良奸商家嚟㗎 咁咁講咁講都可以講少少即係呢有一年呢係加得好少㗎就點解呢因為令吉跌啊 咩跌話 令吉 咩叫令吉 馬來西亞貨幣 哦 令吉跌 未去過 令吉跌咁就入貨就平咗 哦， 反而仲平咗，咁嗰年咧就冇加我，唔係平俾我，係冇加我啫。咁咁呢幾年啊，加咗20% 啦，神師傅真係代理嗰邊加咗我。咁郵費加咗20% 啦。我已經盡量慳錢㗎啦。 嗰啲公民袋以前喺香港買，兩個半人錢個，跟住而家我淘寶啦，淘翻個零錢，即係一蚊我都慳翻佢，盡量慳得一蚊得一蚊嘅。而家我依家係咁樣做噶啦，即係咧，咁我都喺我都即係咁樣啦，因為其實唔好話逼於無奈啦，咁其實可以唔加嘅，但係即係眼白白睇住啫，即係加多20%，我加翻俾你三年嘅啦，咁我只可以咁講啦，我保證今年唔加啦。唔再加啦。 啊 ，OK。 啊，咁下年我唔知噶啦。如果明明白又加我20%，我又加翻你。咁交代完嘅陳山虎。 好。 你希望啲網友繼續捧場啦。你飲過有效嘅，就介紹俾網友啦。 啊，冇效嘅就回水啦。 係啦，冇效嘅，我回翻俾你。回水。啊，我啲真係，我都好過黃子華我哋嗰啲。啊，仲有。有冇網友咧可以幫我攞到黃子華送足少個飛？ 黃子華嘅飛啊，哇！真係一票難求。係 啦，一票難求咁啊。咩價錢都可以嘅，最好300蚊嗰啲啦。 早享我有張 DBS 卡嘅，幫我冇影 得啦。咁如果有網友係可以攞讓一張俾我，或者兩張得㗎嚇，咁樣當然唔好查啦嚇，咁樣我都幾想睇下嘅。 好 啦 ，OK 嚇，咁希望 呼籲下網友， 關照下啦。 微信大神幫手咯，叫啊， 有啲兄弟姊妹啦，啊，唔好唔收錢。有時我最撚驚就係咁啦，即係我想要乜嘢，就即係有啲網友真唔收錢嘅，咁無謂咧，幾嚿水真唔好啦。你一係捐俾我，我俾咗錢你捐翻俾我就另外一件事啦。唉，唔好話唔收錢啦。咁啊，講完呢度啦，咁啊，交代翻，咁啊，神山虎咁啊，你自己搞掂啦。OK， 咁啊，講翻智能俱樂部啦。早幾個上個禮拜啦，應該係上個禮拜啦，應該係。邊日啦？我唔記得咗啦。上個禮拜咁啊，冇人去玩啊。 係。 咁啊，碌你又好似過年又唔知好似唔頂唔掉啦。咁又冇人去跟個出團啦。係。咁啊，梗係揾，梗係我冇辦法，梗係揾飯盒食啦。咁啊，好彩啦！我再上個集咪講過，我有啲而家又識物色咗幾個飯盒嘅。咁有一個就係、是、影子啊。咁我就再講一次啦，個影子咧就係、是、上次咧，我同你升 expo， 係 即係兩條友嗰次咧，五嚿水飲酒嗰次啊，咁咧就你又冇出街啦，咁我就帶上去診咗一次，我就用嗰個資激突噶嘛，佢嘅反應非常之好噶嘛，係跟住再搶姜，係第二招係主動再 騎 再騎上去噶嘛，咁 OK 啦咁樣，咁啊，其實諗住過年咧，過年之後咧，都係諗住揾翻零零後先嘅，諗住順住啊嘛，即係小豬、零零後、小影，跟住我哋又去搶一搶 K， 物色啲飯盒，又跟住又順住落去啦。因為我而家係諗住咁樣玩嘅， 係啊 ，OK， 咁啊，零零後翻咗嚟深圳㗎啦，佢冇揾我噃，點解唔揾我咧？養狗。 哦， 佢新搬而家啱啱，因為佢新搬咗屋啊嘛，咁就同個閨蜜 啊，閨蜜 啊，就一齊養咗只狗，咁咧就養咗只狗，你知咧，即係啱啱新市慳三萬香啊嘛，咁佢咪自己點樣講啊？日日彈對狗啊，咁啊唔會再 臭狗啦， 唔出嚟啦，臭狗啦， 唔過夜啦， 唔過夜啦，唔肯出嚟啦， 因為夜晚要翻屋企睇狗啦， 係啦，咁佢因為佢冇揾我啊，因為每次都係佢主動揾我噶嘛，咁我知道，咦？你喺深圳，咁話明三月一個月一次噶嘛？ 係啊係啊。 啊，三月你冇揾過我，到而家今日錄音係3月18號，好似啊。 十七 咁上下啦。嗱，成個禮拜兩個禮拜冇揾我噶啦，平時都係月頭揾我嘅。咁我證明咧，即係養狗係好撚緊要，係好撚搞緊到我哋嘅。但我其實嘅嗱，咁但調翻轉，我又唔擔心嘅，即係養下。 你都係 悶㗎啦， 係啦，日日對住，係會覺得煩啦。 係啦，你悶，咁你咪或者你你打份嗰啲做 agent 嘅工，咁又唔係揾錢多，係咪先？咁到時冇錢你就揾翻我，我覺得係咁樣嘅。咁但係咧，而家我主動，我梗唔會主動揾你啦。因為其實即係我成日都講，我唔可以主動揾佢嘅。即係有啲尊嚴，自己知唔知啊？ 我都係唔主動嘅，我好少主動。 你就唔少主動，我係次次都主動嘅。 哦 ，OK。 但係我就唯一一個零零後，我唔使主動咧。我永遠唔會話。 哦 ，OK。 幾時出嚟有我？我未同佢講過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零零後唔揾我，我就唔揾佢啦。咁啊咁小豬就新年啊， 診咗啦，唔知攝幾多個枕頭先夠啦，係咪啊？咁啊，咁啊，仲有一件女就係、是、小影啦。 嗯。 咁啊，咁啊，咁啊，喺咁啊，我約小影啦。 嗯。 咁啊，就同佢講話，喂，你過嚟羅湖啊。咁啊，我就係我諗住就租翻維記嗰間情緒酒店俾佢噶嘛。 嗯。 跟住佢話咧，唔制。 點解？ 佢話唔想嚟羅湖，佢一條友。 哦。即係要你過去， 係啦，咁 啊，冇所謂， 咁冇所謂啦。 依家地鐵咁方便， 好方便咯、 啊，係咯。 咁咩坑口站啊，塘坑站， 塘坑站， 塘坑站 B 出口， 六約之後嘅嗰個叫塘坑，橫江之前六約之後。 咁啊，咁啊，啊，咁啊，你唔肯過嚟，咁坦白講，我冇閪屌噶嘛。 嗯， 啊，冇閪屌，咁啊，真係，唉，咁啊，堆跪地豬乸啦。 嗯， 咁啊，我咪早一日咁啊，訂咗聖 Expo 啦。 嗯 咁啊，咁啊，跟住之後早搭地鐵，唔係之後就晏晝搭地鐵，咁就講下個途程啦。如果譬如信去聖 Expo 咧，咁如果你喺羅湖上車咧， 係 就喺東門轉車，係咪啊？ 東門老街站， 係老街站轉車。 嗯， 咁老街站轉車咧就去到塘坑站。 嗯， 喺塘坑站咧 D 出口。 嗯， 你就會見到咧，你背住 D 出口個左手邊。 嗯。 就你要見到一間好高高迷咁撚高嘅零零舍舍最撚高大廈噶啦， 得一棟嘅， 得一棟嘅啫， 灰灰黑色嘅， 係啦，嗰棟就聖 Expo 啦。咁、你跟住可以試下行過去，其實八分鐘啦， 係咯，差唔多， 冇人八分鐘啦、哦，你共享單車咧就五分鐘到啦。 唔使，我咁高行過都五分鐘 咯。你咁高唔同啦， 咁你踩單車最多咪兩分鐘， 五分鐘咯。我因為我慳噶嘛， 哦， 五分鐘啦，我四分至五分鐘到啦，咁樣咁啊，你好容易去嘅。咁啊，咁因為其實我都係第一次坐地鐵去嘅啫。咁、因為以前有滴滴噶嘛，咁、啊，如果滴滴都貴啊， 你知啊？你依家地鐵5.9一程 嘅，你諗下而家人而家人民幣咁嘅樣， 係咯，八零九啊，今朝對 音，今朝對809啊，我琴日對啊810，喂801，即係唔係810。 八一五喎，你話話？ 八一二 冇809啊，大佬1000唔見幾蚊啊？ 唔見嘅，你仲要交保險啊？幾米？交幾皮？ 交5000幾 咯。哦，真係屌你咯！咁啊，起碼夠一餐飯啦， 係 咯。啊，起碼夠餐早餐。好撚難捱而家。咁我都係咁啊，搭地鐵啦，咁去到聖 Expo 啦。咁其實好撚奇怪喎。呢次咧，我又訂唔撚到聖 Expo 嘅。單床房啊， 哦， 啊，咁佢有啲仲平啲嘅，即係冇浴缸嘅房咧， 嗯， 就完全一間都冇。咁通常可能係留翻俾 卡拉OK 啦。咁咧咁有浴缸嘅房咧，咁剩翻雙床房啊， 嗯， 一張床嘅大床都冇啦。 嗯， 咁啊唔緊要啦，而家好興噶嘛，張床咪拼埋佢咯。 嗯， 啊，張床仲撚大就仲撚大咗，咁啊。咁整好曬 cat 瓜啦，跟住我咪 message 個微信小影啦，咁啊叫佢過嚟啦，因為其實我好驚啊，第一次交收咧，即係第一次私下約咧，佢真係我覺得佢你到時會唔會放飛機㗎你啊？我最驚就咁啦，所以即係好撚折騰嘅第一次，咁當然就係咗最試咗第一次之後，就第二次就會 啊，你有啲期望啦，我知道，即係約三點原來四點到嗰只咧，咁你就冇咁煩啦，我覺得。 咁跟住我咪約小影啦。咁其實我成日都係諗住咁嘅。你平時翻工，你都四點鐘起身㗎啦。 係啊。 梳洗完之後，六點鐘食晚飯啦。 嗯。 七點鐘翻去 開會。 啊 ，B 定啦，我哋叫 B 定啦。八點鐘睇鐘啊嘛。 嗯。 咁其實某程度，如果我約你，你係咪應該都係四點鐘 起身啦？ 起身啦，我當你六點鐘梳洗啦。啊。咁你係咪應該七點鐘嚟咧？ 係。 但係唔撚好意思。 唔好意思，佢覺得係放緊假啊嘛，梗係再瞓晏啲。 佢八九點先嚟嘅話聲咧，真係嘅，呢次又係出到第一次搞收啊。 嗯， 咁八九點先嚟，唉，都唔緊要啦。 咁有咩節目先？你就齋一嚟就上房？ 唔係，我就諗住睇戲啊嘛。 你去到橫江咯，起碼 去到橫江 玩下啦， 諗住同佢食下嘢啦。 嗯， 啊，因為佢哋嗰度整咗間乜撚嘢話？ 海底撈啊， 海底撈噶嘛。 哦， 啊，但係都要排啊。都要排，但係佢排得短啲，就半粒鐘，但半粒鐘都唔排啦。唉，咁就又揾佢帶隊揾我另外一間， 嗯， 食 嗰度嗰個商場好多嘢食㗎。係 啊，有 佢兩邊添㗎。你如果行過去嗰邊， 係啊，好大添嗰商場。咁啊，又揾咗另外一間麻辣火鍋食咯。 嗯， 食完之後睇戲啦。今日一路揾 本來我想睇《唐人街探案》嘅。 嗯嗯。 咁阿小英話睇撚咗。 哦，小英話睇咗。 啊，小英睇撚咗。咁冇辦法啦，咁有啲戲用我睇撚咗啦。 咁佢覺得好唔好睇啊？《唐人街》 佢話幾好，佢話幾好睇嘅。 係咯，我聽到口碑都好似 OK。 咁跟住就冇得揀。 嗯。 咁我就唯有揀咗一套咧。 嗯。 即係呢套冚家產大史詩式大製作，死得人多嘅。 哦，《紅海行動》。《 紅海行動》啊。 哦 ，OK 嘅 ，OK 嘅。 即係其實係幾 即係純即係你撇開啲政治啊、隱喻啊、啲背景啊，你純粹作為一個荷里活級數嘅動作大片係好 OK 喎，聽講 動作非常之好， 係啊。 但係咧，即係其實啲軍人同軍人咧，隊友咧係、 嗯、 應該有一個感情啊嘛，係 啊係係啊。 嗱嗰、啊那個感情， 佢拍唔到啊。 做唔到，出唔到嚟， 有搞錯？喂，美國片嗰啲戰爭片一定出呢啲嘅喎，真係 一定要即係嗰種感覺啊！真係死個兄弟要死啊！ 兄弟連啊，嗰啲 feeling 啊， 嗰種感覺咧， 嗰啲 brother 我完全感覺唔到。 哇！咁啊真係， 喂，我已經睇巨幕啊！知咩？ 因為其實係點樣講咧？因為係點樣講？大陸嗰個軍方個色彩唔鼓勵呢樣嘢咧，反而係鼓勵你服從命令啊！ 啊，服從命令有 好係啦係啦，好服從命令啊，好一定要聽上司指揮啊！ 呢樣就有， 即係反而你私下建立一啲關係，佢 有 嗰 個感覺係完全 嗰樣反而 佢仲想日有啲人逼眼淚嗰啲咧， 嗯、 即係食粒糖你就唔會痛噶啦，因為冚家產手啲俾人炸斷咗啊！冚家產，你唔會痛噶啦咁樣，即係嗰度其實嗰度要俾啲。荷里活版，哇！肯定屌你，即係炸人熱淚啦！我覺得屌你冇撚嘢係嘛，唔係就咁就算啦係嘛？ 哇！咁即係真係有啲嘥咗。 嘥咗㗎，但係如果你淨係睇動作咧，咁啊，係 咯 係 咯， 哇！扮下影星嘅心， 即係有啲類即係偏黃絲嘅影評都覺得好好咯。即係技術層面 係 好好 的。係喺睇製作嘅大場面啊，嗰啲就最好睇嘅。感情線啊，真係唉。 嗯 唉，都系都系都系都 唔緊要啦，有 BT 咯， 有 BT 啊， 單嚟睇下先。 係唔同嘅，我睇巨幕咧，雖然你知啲咩巨幕㗎啦， 啊 ，I 咩話 ，IMAX 啊 ，IMAX 啊嘛。哇！如果我喺嗰度，仲有成陣 音響啊， 仲有成陣燒焦嘅味道㗎。 哦 ，4D 啊，喺嗰間戲院度 放埋 4D， 放埋你， 好似就我喺個現場咁樣，有啲燒焦嘅味道，成晚聞到，好撚衰，屌你老母，我覺得。好撚唔鍾意嗰陣燒焦嘅味道 啊！嗰次睇女兒國又係，屌你又係睇 4D， 佢老尾喺度噴水，喂大佬佢戴住個 3D 眼鏡，你喺度噴水玩鳩我， 真係屌你真 係！即係噴撚完又要除咯，嚟抹乾淨再睇過。 啊，總之誒，睇咧你就可以睇嘅，咁啊，但係就唔好企好咁大嘅期望啦，咁樣 BT 算啦呢啲， 咁啊照舊啦。咁啊，同阿小影咁食睇翻完戲啦。咁啊，咁啊，再食食下嘢啦。 咁啊，佢覺得 OK 嘅套戲， 佢都話唔 OK 啊。 嚇， 佢都話唔出得啊。 可以 啊。因為坦白講，呢啲咩殺人放火啊，唔加就斷手斷腳啊，唔係咁多女仔中意睇㗎咋。我首先我自己都唔中意睇嘅。 嗯。 不過冇得揀啊。 嗯。 所以你哋可以真係可以唔睇。咁 我咁有啲戰爭迷㗎嘛，你知啦。 係咯，咁起碼女仔好少係㗎啦。 嗯。 咁睇完啦。抱住一個好撚爛嘅心情嚟嘅，慘啊講，嗰個心情斷手斷腳，八條友去，得四條友翻嚟，你真係覺得好似即係好撚慘咁啊嘛！哇，吳家產 睇完一出悲劇 啊！有150個人，即係八條友打150人喎，嗰150人差唔多全軍覆沒啫喎，好撚恐怖喎！死幾撚十多人，我唔好中意睇呢啲咁嘢嘅，而且過年過節 冇分別嘅美國佬最近拍咗嗰套都係㗎，咩12壯士啊嘛，1911即刻派12條海軍陸戰隊入去打人哋唔知幾多個人咩又係？ 呢啲就唔記唔啱我睇， 即係其實冇分別㗎。你如果覺得大陸呢啲片反感，其實美國都有啲片好反感嘅。 即係睇完呢啲咁樣，你抱住一個咁嘅心情， 嗯， 你又點會 enjoy 去？跟住之後咧， 嗯， 咁嘅我要講一講環境啦，嗰間酒店嘅環境，酒店房嘅環境啦。佢食 X 堡有個鳩迷咁大嘅浴缸嘅， 嗯， 但我諗住啊，屌你咯，後屘同你鴛鴦浴啦， 嚇 唔肯，咁啊 上次有冇噶？即係 上次都有浴缸，但係上次冇鴛鴦浴，因為上次飲冇好撚多酒啊， 哦，即係就咁企缸沖嘅啫。 啊，咁呢次咧就佢頂籠就肯同你一齊沖涼， 嗯， 但就唔肯 浸， 唔肯浸咁算啦，唔要啦， 嫌污糟咯，應該 咁啊。沖完涼啦，咁平平白藍， 都抱住一個好撚爛嘅心情啊！其實嗰陣咧，心情好撚爛嘅，其實唔關阿小英事噶。 嗯， 即係小英幾都幾靚女咧，見過真人啦，你係嘛 ？OK OK，、啊、我覺得幾個之中最靚係佢咯， 都算係咯。但係小豬靚啲，我覺得啊，當然。 嗯， 嚇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呢次我又攞咗兩個袋啦。 嗯， 一個就係0.02啦。 啊，冇攞錯啦 嚇。嚇，冇啦，冇攞錯啦。有一個咧就係攞咗個知積集啦。 嚇， 咁我就呢時就主動啲問佢啦。 嗯。 這兩個到底七分哪個？ 啊。 他跟我说要三千哪个哇屌你了真的。那这真的证明那个袋子是几有用的。 有效真的所以 女仔都喜欢啊。 啊因为 我下个礼拜讲的亦都是关于这个袋子。 嗯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是昨天发生的。 嗯 不同一点。都是好都是盛赞这个袋子。那当然因为你这个袋子又比较厚啦。 嗯 我又喝了神山苦啦。 嗯 咁當然係做到屌你都出爛曬汗啦，係係啦，咁好難人出嘢噶嘛，啊咁啊一射完之後，哇冚家產個人虛脱咁啊，因為真係太撚攰啊，因為即係我都建議，如果你用蜘蛛突就唔好飲神山苦，真係唔好飲啊， 咁緊要， 咁啊太即係神山苦會耐少少，個蜘蛛突又會有一厚啲又會， 因為厚啲你 又會耐少少， 又耐啲，咁搞到虛脱就無謂， 係咯，即係搞到虛脱無謂，你是但用一樣啦。哎、你唔幫襯我冇所謂你唔幫襯幫襯杜蕾斯啦冇所謂但係嗰陣係有幾有用嘅嘢嚟嘅，即係咧佢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咁啊咁診完啦第一 Q，即係照舊啊，到佢大家其實我唔知幾點啊，可能六七八點啦 半夜瞓醒又俾人擒啊， 佢係好主動咁摸鳩你嘅喎，係摸鳩你啊， 摸鳩 摸鳩你啊，個重點啊個中間嗰度摸鳩你，佢真係摸鳩你喎，咁摸下大佬，因為神山虎嘅關係啊嘛，屌你 又醒啦， 鄧有啦，屌你咯咩？咁但當然啦，我之前講咗嘅有兩個套嘅，一個就0.03，一個就係茲吉特啦， 茲吉特 用咗啦。 咁得翻0.03， 0.03個兩蚊啊！咁你介意都要用噶啦，係咪先？ 維其蘭都， 因為佢都問我，未有嗱個啦，因為佢摸得到啊，一個嗰個套咧薄啲噶嘛，佢摸到咦唔同嗰個厚嘅口喎，未有嗱個啦，我未有啦，其實有嘅，但我係諗我點解我咁做咧？ 唔好縱壞佢啦， 唔關事啊，出咗 Q 啦， 係你再帶嗰個即係 再帶嗰個咪仲撚就辛苦， 係。 你唔好即系唔好攞自己条即系条啲锥嚟教飞啊，大佬。 系咯。咁我系你瞓喺度俾佢熬都惊熬断噶，大佬。 苦啊，大佬！即系咩叫新捻苦？又一又两，个重点喺第二个字度。新捻苦，即系无捻位啊嘛。所以咧，咁啊，佢问我有冇，我话冇啦。咁啊，死死你啊，套住个0.02。 嗯。 啊，一用0.02就爽好啦，得多啊。 你咗咁多。 啊，我爽好捻多。 佢就一般啊。 佢系真系反应 正正常常啦。 又真系，但系都。因為佢有個期望咧，係有個期望，我係今日又有冰，又一冰冰下自己啊，可能冰咁可能，咁佢都已經濕濕地啦。咁啊，但係當然啦，插落去好有好鬼失望啊。但係佢唔會收水收得咁快噶嘛。咁都第二 Q 都非常之 OK 嘅 ，OK 嘅啊。咁啊，即係咁啊，整完兩 Q 啦，跟住我就瞓啦。我話咁啊，你想幾時走幾時走啊？咁佢都識做喎。陪多我一陣喎。 哦，我仲又走嚟摸鳩你添。 冇啦，冇袋啦。我就話啲冇袋，得佢自己有袋㗎。不過我知道佢底袋。咁啊都唔緊要啦，咁做撚完啦，做撚完啦，翻咗屋企啦。咁啊係咪要即係食飯唔夠嘅就唔好理啦。跟住我翻咗屋企，牛頭角啊。咁就有成日微信聯絡㗎嘛。佢同我講。 叫你幫我買袋。 啊屌你都唔知啦。佢一叫我幫我買袋喎。咁我就話好啦好啦下次攞過嚟但下次見到佢冇俾佢。唔記得俾佢啦。我唔緊要啦咁。 喂你只買一盒屌兩嚿水送俾人啦。 係呀我唔記得買㗎嘛。因為琴日見到佢㗎嘛。咁我唔記得買㗎嘛。咁下次啦下次再買返啦。咁即係證明呢個即係嗰條女都想用嘅，但我會建議下佢嘅，到時即係俾個袋佢嘅時候，你啲客未必中意嘅， 係 因為厚啊，未必中意 嘅， 係啊，你唔好以為你貪你自己一時嘅性歡愉，搞到個客唔歡愉得㗎啦， 唔係就算係即係萬一個客耐啲嘅，你自己都 你自己辛苦啦，啊唔係嘅， 冰冰冰凍嘅冰嚟嘅，冰冰嘅，點解你咧？佢哋可能越耐越中意添。 嗯， 咁啊，咁啊，搞掂咗呢一次咁啊，咁嘅咩啦？ 飯盒之類啦， 飯盒之類啦。咁啊，到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嗯， 咁到下個禮拜啦。 嗯， 下個禮拜就係呢個刁民牛失敗生日會。OK， 好，咁啊，下個禮拜準時再見啦，拜拜。 OK， 拜拜。